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45章，考虑。在丽月锦所谓的新家，袁子峰放下东西，前后打量了好几圈，这才开口说道： 真小，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不是说了吗？ 那就是安慰无产阶级的套话，忙你的吧。袁子峰没打算跟丽月锦多待，跟他一起去逛超市，这纯粹是看在李琴书的份上。袁子峰转身的一瞬间，李玉锦这才开口道： 好好看着小叔，别让他出事。 哎，你俩都分了这么久了，你还这么叫他，这不太合适吧？ 我怎么叫他轮不着你来管，就算要管，现在看来应该也只有林芝能管。 靠！袁子峰在心底暗骂一句，扭头出了门，门被他啪的一声摔得极响。 他回去告诉袁老爷子，丽雨锦在外面租了房子。袁老爷子神色如常： 他身上还有钱？ 我给的。 哎， 袁老爷子用拐杖点了点地，一脸欣慰地看着袁子峰： 小峰啊，你终于懂事了一点，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不该计较那么多。你从小到大都和他对着干，对人家摆着张臭脸，人家当然对你的感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到底是一家人，以后相互帮扶着，出不了大毛病。 袁子峰没搭理袁老爷子这篇长篇大论，而是开口询问道： 哎，那个厉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兴许是看袁子峰也是上大学的成年人了，这次袁老爷子毫无隐瞒地说道： 反了天了，自从小景的事情闹出来后，厉家高层董事会那边的人都跳出来声讨他，包括前段时间悔婚的事情也一同在小景的身上算了一笔。他父母不站在他那一边，他在厉家孤立无援，暂时免了总经理的职位不说，还到处都是蛰伏着要他命的混蛋。哎呀，以后的路难走啊。小峰，我老头子的年龄也大了，我们袁家就你这根独苗，以后还是得靠你来挑大梁。你得答应爷爷，不管以后你那小舅成了什么样，你都得帮啊。 我一直都没想通，为什么你就能对丽雨姐那么好啊？她到底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啊？莫非上辈子救了你全家呀？ 你就当他上辈子救了我全家吧。不管怎么说，等我老头走了，他就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你们俩的关系要是再不缓和下来，我真是死不瞑目啊。 你说什么胡话呢？你这老头子身体健康着呢，少说能再活50年。 哎呀，上了大学后开始越来越会说话了，真不知道你小子是从哪里学的这些。 袁老爷子这段话反倒让袁子峰隐隐约约地认识到了这么多年老爷子对丽雨景好的原因。说实在的，按常理来说，对于间接性害死自己儿子和儿媳身亡的人，即使是不讨厌憎恨，也绝对不想天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们膈应自己。这么多年来，袁子峰就是一直这么干的。可袁老爷子深思熟虑，想的却不一样。 袁子峰也是这一瞬间才突然意识到。袁子峰的父母去了，他和袁老爷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若是老爷子百年之后，他是真的一个人独活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亲人了。李于锦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子峰眼神微微一动，突然感觉到一股酸涩涌上来，他赶紧吸了吸鼻子，把那冲动给咽下去，站起来来回踱步。或许袁老爷子也是恨李于锦的，只是这恨跟他袁子峰比起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不希望等自己走了，袁子峰真的是一个人。从云乙那边结束回家，林芝把李琴书送到家门口。李琴书邀请他上去坐坐，他倒也没拒绝，顺势上了楼。李琴书倒水的间隙，林芝便开口问道： 那位厉先生应该就是厉氏的继承人了吧？ 你认识啊？ 当然认识，报纸上看到过，跟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李琴书动作一顿，然后轻飘飘地嗯了一声。 你怎么会跟他认识的？按理来说应该不会有接触的机会吧？ 林芝一脸好奇地看着李琴书。 而且他这个大人物居然出来租房住，挺奇怪的。 李琴书把茶递给林芝，淡淡道： 我们以前是高中同学。 林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问道： 你们关系很好？ 其实李琴书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地表现出了自己不是很想谈论李于锦，但往日一向进退有度的林芝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说李于锦的事儿，惹得李琴书心里也涌起一股无端的烦躁。不过他还是耐住性子回答： 算不上。 我看你跟他挺熟的。 林芝笑了笑，察觉到李琴书的表情不太对，又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今天白天我跟你说的事情，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我是认真的，绝对没有半丝掺假。 李琴书的脑子里突然蹦出袁子峰所说的那段话来，他说他是独居动物，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李琴书有点头疼。 琴书？ 李琴书这才缓过神来，定定看了一眼林芝。 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林芝冲他笑了笑，把茶杯放在桌面上，这才起身。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先走了。 李琴书应了一声，起身把他送到了门外，这才轻轻地合上房门。哎呦，他突然觉得满身的疲惫啊，靠在门上轻轻捏了捏自己的眉角。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